你好，我是 Sim， 曾在微信从事安卓开发，也是开源爱好者 Rust 的语言铁粉。应邵文的邀请，很高兴可以在高手课里和你分享一些编译方面的底层知识。当我们在调试 Native 崩溃或者在做 Profiling 的时候，十分依赖 Call Stack。那高质量的 Call Stack 可以大大减少我们修复崩溃的时间。但你是否了解系统是如何生成 Call Stack 的呢？那今天我们就来探索一下 Call Stack 背后的故事。今天的内容比较硬核，需要你掌握一些编译器、编译原理相关的基础知识，并且对底层知识要比较感兴趣。如果有调试过 Native 崩溃相关的经验，那就更好了。下面请返回文稿，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吧。需要说明的是，今天的内容确实比较晦涩，可能对于从事应用层开发的同学来说呢，确实很少接触这方面的内容。但如果你对底层编译感兴趣，有任何疑问都可以给我留言。